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文化娱乐最前沿，八七六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八七六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表示，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始前及后续，将会推出丰富多彩的冬奥特许商品。来听报道。 冬奥特许商品展现奥林匹克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呈现主办城市文化，也带动公众参与。开幕纪念日就是以鸟巢为图案的新年快乐徽章，在1月1号，是星期六，在特许上新日上市发行了。很多朋友还记得，我们是从2018年的10月开始，把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定义成北京2022冬奥特许上新日，这样呢，就让喜欢冬奥特许商品的朋友能够有一个跟我们约会的时间。这不是快过年了吗？大家都知道2月4号。是我们开幕的日子，也是大年初四。这款特许商品呢，就是用陶瓷制作的糖果盒，鞭炮图案的糖果盒，体现了我们冬奥特许商品的节日气氛。我们在2022的赛前和赛中都将有很多新的特许商品面向大家进行销售，将推出一些大家也很期待的，充满我们冬奥即将开幕和开赛期间的这些主题的徽章。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首批170名场馆保障队员已经进入了冬奥场馆小闭环开展保电工作，标志着冬奥供电保障正式进入决战阶段。在冬奥会正式比赛之前，还将有700多名保电人员进入赛事闭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本月21号开始到3月16号，铁路部门将对京张高铁清河、延庆、太子城、崇礼4个冬奥服务车站实行为期55天的闭环和非闭环管理，闭环人员与普通旅客互不交集。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最新发布，去年经过全市的共同努力，本市 PM2.5 的年均浓度降至33微克每立方米，PM2.5 和臭氧同步达标。至此，北京市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卫视养生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聆听养生之道，传播健康之声，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以下节目为养生堂较早前录制。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我是刘静。 是不是也有人他真的到了220、140或者180、120是没有感觉的？ 对，也有很多，最大的危害就是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症状， 还觉得挺好的呢。就是悄悄的杀手，所谓无声的杀手，高血压就是这样杀的我们大家的全身的重要的脏器，脑、心啊，像肾脏啊，慢慢的去衰竭。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位周院长的患者，在这位患者的父亲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位老先生当时其实也是没有症状表现的，所以非常的惊险。来，我们电话连线一下。 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挺好的。 最近血压控制的还行吗？ 最近4、5天还行，都110几。 啊，110几。好的，那个叔叔，您能把这个麦克风给您的儿子吗？ 对。 你好， 你好， 你好，朱院长。 哎，你好，你好。 对，我们今天在做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样一期节目，你跟我们讲讲父亲当年的情况好不好？因为据说你特别孝顺，你会给爸爸非常认真的记录他的血压，然后我们观众现场可以看到，就是儿子其实很孝顺，很认真的在监测父亲的血压， 特别清楚的表格。 对，但是当时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高血压急症的发作？包括当时是不是父亲也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症状？ 对，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爸呢，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这个单位的体检了，就是每次去的话呢，通知的话，我爸也是，不太想去，然后就一直没去，然后直到2020年1月1号那天晚上11点多，出现了这个心梗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送到了999急救中心，然后这才发现我爸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么一情况，所以说就从2020年开始就一直在做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监测，因为我爸平时自己也会拿这个电子血压仪，一天做4次的这个血压监测。 哦， 然后我们都给记下来了，对。 明白了。那其实这个电子血压仪器去监测血压，等于是在那次很大的事件之后，全家人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对吗？ 对，没错，是因为之前我爸血压，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就是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然后咱也没有量过，他也不体检，对不对？然后老爷子看起来精神状态也挺好，所以你看，永志这就是 还能遛弯儿， 还能遛弯儿，还能运动，什么都不耽误，然后突然就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完全没想到的。 对，那当时去心梗急救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还有一个主动脉瘤，是吗？ 对，主动脉瘤，对，是有一个副主动脉瘤。当时其实是999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是后来后续做其他的检查的时候，3、4月份发现的，后来也是在咱们安贞医院做的这个手术。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副主动脉瘤也处理完了，那现在爸爸已经在规范的服药，然后刚才我听到爸爸这个自己还挺自豪的，血压监测的还挺好。那我们把礼物送给这位叔叔，送给您。周院长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那个老患者了，儿子特别孝顺，他把他爸爸的那个血压做得这么工整，就像医院里头一个优秀的护士做的这个血压的一个监测的情况， 家里的男护士。 然后呢，我觉得孝顺呢，让他爸今活着越来越好，他的心脏也放了支架，他的副主动脉也发生了动脉瘤，现在脚趾也发生了问题，就高血压造成的一个血管的后果都发生了。但是在我们共同的呵护之下，一定使这个您父亲呢，变得让血压更平稳，让他别的器官呢，损伤越来越小，或者是不损伤，或者是越来越好。 对， 好，谢 谢。 现在我们就来揭晓，140/90看似好像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实际上经年累月它会伤害到的就是我们的肾脏。慢性肾病患者血压标准更苛刻，我们请朱院长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永志我们两个特别形象的给大家演示一下水滴石穿到底是怎么回事。 行，因为如果高血压的病人要合并了慢性肾病，那就得小心点了。如果你测了个尿，在医院很简单，测个尿蛋白，如果尿蛋白呀有阳性的时候呢，我们的降压标准呢可能就是要高一点。要是尿蛋白没有尿蛋白，就是对肾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害处的话呢，我们觉得140/90这个界限是一个节点。那么如果有蛋白尿130/80/130/80，是我们要求这个点，更严格一些，更要低一些。 就如果大家控制不好，会对我们的肾脏功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查到一个数字哈，就是正常人的肾小球滤过率，因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都会有所下降。对，如果我是一个正常的血压，那我每年它下降的这个程度，就用这一块砖来代表，我可能每年只下降一块砖。但是永志，如果你是一个高血压患者，你的肾小球过滤，它的这个效能下降的速度是12块砖， 多少？ 12块，就是我正常血压，我每年下降可能下降一块，你会下降12块。那试想一下，如果是肾小球没有了滤过滤，那些毒素有害物质就没有办法排出体外，到最后肾脏坏死变成尿毒症的时候， 对， 就会透析了。 对， 是这个道理。 因为平常我们正常人的速度，一年下降一块砖的，你刚才说是1%的速度，那个差12倍呀、如果有高血压的问题的话。 我们试试看看看永志这个模拟演示的过程当中，他大概多久会消耗掉所有的，报好了哈、消耗掉所有的砖。是第一年 我这是12， 第二年 行，这些差不多12， 第三年 我又弄12万，我弄得过来吗？ 接下来是第四年， 我不弄了，我不弄了。 不，你要把它弄光，让大家看看，直观的看到，如果不控血压会怎么样？ 好。 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 姐，我没剩两年了。 就剩这点了吧？啊， 我可能，我也就能一年半了，我就。 所以来问一下钟院长，可能我们这个就是很直观的给大家看，如果真的不管的话，最后对我们的肾功能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且速度之快是大家想不到的。 对，因为轻度的高血压呢还可以，中重度的高血压如果你置之不理的话呢，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容易出现呢慢性肾功能衰竭，一直到呢慢性肾功能衰竭到一定期，刚才都要崩溃了。 所以如果本身是有慢性肾病的观众的话，他要控制在多少是最理想最安全的，我们要再强调一下这个数字。 一般呢我们还是说刚才说看尿蛋白呀，没有蛋白140/90以下就是比较安全的范围，那么有蛋白尿了，我们就要130/80毫米汞柱的以下。 所以观众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家翻一下您近期的体检报告，如果近期没有体检的话，尽快安排一个体检。如果说在这个尿常规当中有看到有蛋白的报告，同时您还是一个高血压患者的话，请注意观察目前家徒四壁的迟永志。哎， 好惨啊！ 对，肾脏如果不在很好的血压管理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出现的功能损害，最后一定是一个非常惨的结果。 是，你 对的。 如果你正常的话，你才8块砖，我这啥都没了。 而且好像肾脏也是一个静悄悄的器官，它不会明确的给你很多信号，说我病了，我需要关注。 是啊，肾功能衰竭也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它是悄悄的发生的。 没错。 分享养生话题，传播健康理念。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北京卫视倾情奉献。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北京文艺广播将播出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 这个您刚才就一直在举手哈。您血压这个程度是什么样的？ 我血压高，从有20多年了。 20多年了。 一开始的时候呢，血压都是老是100到150左右。 100到150。 对对，有时候也正常了，后来也正常。正常的时候都是80到130。 80、130。现在是怎么样的？ 现在呢，最近我量血压还是比较高。 多少？ 90多到160。 90多到160。 有时候到高的时候到180，高的时候 还到过180。 对，最高的时候低压100、105，高压到180。 高到180，最高的时候哈。 对对对。 现在您吃着药呢吗？ 还吃着呢。 还吃着呢哈。 对对对。哎， 那咱们先看看这个您有没有影响您的视力，好不好？ 好的。 来，您麻烦您先挡着一只眼。好，咱们先看看左眼哈。哦，反正还可以啊，0.8还可以。 对，这个左眼好一点，右眼不行。 再看看右眼，试一下啊。这个能看得见吗？ 要看不清。 这就看不清了。 对对对。 咱们看这个能看得清吗？ 也看不清。 0.6，那咱看0.5这个啊。 对。 这能看清吗？ 我看的好像是上。 哎，这对了啊。这个呢？ 好的呀。看时间长了，后来也是上看不很清了，也现在看不清了， 也可看不清了哈。 对， 那能理解啊。 这个就是有眼差，平时也是。 一个0.5，一0.8。确实是视力稍微差一点。 对对，跟高血压有关系，可能 跟高血压有没有关系哈？行，那咱一会儿问问专家，到底跟高血压有没有关系哈？ 总之来说一下，刚刚健康的人跟高血压患者，他的视力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确实还是差别挺明显的。刚才那个女孩呢，这个比较年轻啊，这个视力基本上是0.8，1.0。叔叔呢，由于年龄比较大，还有高血压，大概呢，反正是0.5啊，0.6。这个还是比较勉强的，这个能看得见的状态。 了解。所以朱院长，如果是血压管理得好的话，它其实视力下降的这个程度也会减低，其实跟刚才肾脏损伤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控制得越好，因为人老了以后视力确实会下降，但是速度是不一样的。 在过去像我上学的时候都拿着眼底镜去看病人的高血压的病人，他分了好多级，在眼底上就发生了动脉硬化的一些变化，到最后是高血压急症那样的变化。对，但是呢现在有个问题呢，过去我们都平常的时候去看眼底的时候，有时候说很难看进去， 都得在暗室中放个铜啊才能看进去。过去呢，所以说这样的不太实用的就渐渐的被淡化了。但最近呢，像眼底可以看那个照相了，只要你稍微往里一看，不用放铜，一个相片就出来了，一瞬间就出来了，对你没有什么伤害，就可以看到眼底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视力的下降和慢性的血管病变，高血压造成这种血管病变，眼底的微血管病变还是有一个平行的关系的。 是的，就还是不要大家等到问题已经特别凸显的时候再去干预这个问题。感谢刚刚呢叔叔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视力测试当中，那我们把礼物送给这位叔叔，送给您。 其实前两天我也去了一趟这个安贞医院。 哦，你终于发病了？ 不是， 我什么叫发病？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终于去体检啦？ 也不是体，就是专门测了一下自己的血压 啊。您看平时我哈这个血压还是挺平稳的，但是白天是平稳，可是晚上呢就不知道了。您看我这身材，一看就像睡觉打呼噜的。说这个打呼噜啊，就是血压高影响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我今天就想测试测试，我这个血压高，最高能高到什么程度？到底对我的身体有没有危害？据说有一个24小时能测量血压的这么一个东西，走看看去。 医生您好，那个我是那个养生堂的，我是来那个测这个血压的。 睡觉这衣服脱吗？ 晚上睡觉 这个衣服脱吗？ 这衣服就不脱了。 脱了。一般是背左边还是右边？你的血压测量？ 平时我没怎么测过。 背左边吧， 行吧，背左边。 心脏咱们在左边，晚上睡觉省得压这边了。 好嘞， 这个衣服不脱了是吧？哎，袖带如果有脱落和松开，一定要重新给它绑。 哦，自己要绑， 千万别让它掉了。 好嘞， 掉了就没法再测了。 哦， 然后这儿有一根管儿，翻身睡觉的时候注意，千万别让它窝了啊。 哦哦， 它和这个有连接，如果脱落了，一定再给它扣上。 好， 测的时候胳膊自然下垂。 哦。 尽量保持静止的状态，等他测完再活动这边的胳膊。 行。 吃饭、吃药、散步、活动全都不影响。 哦。 机子都是设置好的， 啊，我都不用动。 对，它自己启动。 行。 白天半个小时测一次，夜间一个小时测一次。 哦。 夜间启动的时候，你平躺在床上，压了这边的胳膊就行啊。 好好好。 156、98的血压，84的心率。平时没吃上药吧？ 不吃，不用 吃。没有药是吗？ 没有药，没有药啊。 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吃还怎么吃。 哎哎， 小机子背在身上，翻身睡觉，千万别压了和窝了它。 好， 上面的钮也不要动。 行啊，哎，主任，您看，我想自己戴一下，看对不对？万一我这要掉了， 没事，这个就是，如果要松开的，就重新给它这么绑一下，让家里人给它帮助一下，然后以一个指为准，就别太松了。对对对，这个管注意冲上。 哦， 对，别让它冲到底下，冲到底下容易折了。 嗯， 这样冲到上面，晚上翻身睡觉的时候就不容易那个折。窝了它，行，别的没有了。明天这时间过来还机子，当时就出结果了。 哦，这就完了。 对， 哎呦，这么快啊，又简便又方便，而且还不用打针。啊，这个该 不疼， 对，该怎么行动怎么行动，跟正常保持一样就行。哎，这挺好。但是我还真好奇，我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血压有没有突然升高这情况？ 它会监测的，晚上一小时一次。 那得嘞， 有可能今天晚上会影响你的睡眠，但是就是你该怎么睡还怎么睡。 不会， 肯定一小时一响。 不会，您多虑了，我睡眠是不会受到这些东西影响的啊。我为了让这个我的血压测试的更准确，一定保持一个充分的睡眠，让大家看看我这晚上血压到底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来隆重揭晓一下池永志啊，在我们安贞医院做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检测，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波动的情况。下面的那个曲线图就是永志的血压波动的情况，我们请周院长点评一下。因为其实刚才在短片的过程当中，永志上来就说了，我打呼。 对， 打呼很有可能就在夜间，他会有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我看他的那个血压的曲线啊，他这是有一个波动的曲线。 嗯， 那么他，你看他早上10:06呢，就是156、98就很高，那么10:30的时候呢，103、83，再往下的话呢，有158、91，然后以后呢是有舒张压88、90、90、77、76。 嗯， 那么到下午的时候呢，血压好一些。整个的上午，他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血压还是高一段。 是。 到这段呢，是从15点到下午17点还是高。 对，他到晚上有一个点有158。 舒张压再高了几个，150几的。 对。 90几的，然后他在晚间21点、22点。 23点这时候还在高，到后半夜1点多钟的时候，血压就到正睡觉了。 哦， 所以白天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血压都是高的。 但是就是我再交感神经兴奋，我也到不了150多。是，我想来问一下周院长，就是像正常人，就算是我因为一些什么事情，我有一些情绪的起伏，有一些交感神经兴奋，我应该也冲不到150、160的程度吧？ 对呀，他现在有高血压的倾向了。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比如说我们前面坐的几个年轻的女孩，她们就算是来录节目很兴奋，或者是跟朋友聚会熬夜，她们会有血压的波动，但是她的基础血压是很健康的，她再高她也冲不到160，因为有几个点158、100，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血压值。所以永志，你真的要关注一下你的血压值，认真的。 好， 周院长给一些建议吧。 第一个是减体重， 嗯， 这个当然呢，就是低盐饮食是最关键的， 嗯， 我们过来说，刚好都准备好了吃的， 就吃的， 针对你，我跟你说，饮食和运动两件事儿。 姐，我突然我觉得有点感动了，你都 是不是？ 你都损了我一整期了，我突然就好吃的，我 这是病房的菜吧？ 这是我们好像 是从安贞院拿回来的菜， 哇，这是我们病人的菜， 病人的餐， 即使有点丸子的话呢，它也是很清淡的。 姐，我想尝尝。 见到肉的都是瘦肉蛋白啊！ 哦，是是是，不香啊。 所以说呀，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习惯这种那个清淡的饮食。当你那个习惯了以后，你就越吃越香了。 哎，我们真的发给观众尝两盒， 大伙尝尝吗？ 我们医院的这个高血压的低盐饮食是定量的， 哦， 是营养师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正常人吃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 你们尝尝吧。没 刚才永志上来不就说了吗？没啥味儿。 但是我觉得习惯了，它就好吃了。 是，我们请观众品尝一下哈，这是在安贞医院的这个病房的餐车上，给大家把在安贞医院的健康的餐食带到了现场，吃一吃就习惯了。 不是，它就是一闻吧，它没有那个油味儿，它就 当然，但是为了寿命 啊，是 为了肾脏。为了眼底，对不对？ 就是为了很多咱们肉眼看不见的一些东西， 嗯， 它能给咱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健康。 高血压不可怕，积极勇敢面对它。 分享养生话题，传播健康理念，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北京卫视倾情奉献。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北京文艺广播将播出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 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魔力，有天线， 有天线，还曾爱你的心 装，为什么曾爱你的心装，哦，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星星点缀成 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 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将泛黄的夜送给最孤独的人，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

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放耳边。八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听回广播了吧， 是的 FM